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，哦，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，像是担心我的消失一样，为了你曾瘦弱而感伤，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，一直到天长。 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梁静茹，叫做《我喜欢》。这首歌里面的甜蜜镜头呢，热恋当中的人我相信都体会过。继续来听听看梁咏琪。曾经的玉女梁咏琪呢，青春无敌，歌曲和长相都非常的有杀伤力，当然也祝福婚后的她呢，希望她真心的幸福。听到这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的合作，叫做《许愿》。 让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人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笑脸，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。请把我的名字

我不是不屑，能不能跑远一点？哦，吃一点的水。 方位，分手理由太尖锐，划破你敷衍给的安慰。

这是来自王力宏的歌曲，叫做《如果你听见我的歌》。继续来听到一首非常童趣、非常可爱的来自大小姐的歌曲，这首歌呢叫做《大小姐》。